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 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有着共同信仰的人，通常无需太多言语便能深知对方，感受那片温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12月11日，涿州市晴暖寒冬助力扶贫攻坚关爱帮扶行动启动仪式在东仙坡镇东仙坡村举行，为最美家庭拍摄幸福全家福，开展适婚青年爱心婚照惠民活动。12月10日，涿州市白石干镇4个庄村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会上要求要高举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实际行动为共产主义事业增光添彩。近日，保定市纪委相关负责人来涿州市宣讲党的19大精神，要求全市纪检监察干部要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扎实做好当前工作，推动本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迈上新台阶。涿州市一幼掀起学习新时代的领路人和习近平治国理政热潮，通过学习，党员教师们表示一定要勤勉学习业务知识，把幼儿教育当作自己的事业去为之奋斗。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小雪转阴，白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0摄氏度。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策划赵丁火，设计赵丁火，制作还要赵丁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赵丁火。 丁火是谁？北京丁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丁火。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别，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风里竞争写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或会一生奔波，无悔这一生经过， 终有将心碎再痛逼紧守不变，无意对一切话别，无意再远走他方，没有泪 来自 Beyond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无悔这一生》。那么你有过做过自己后悔的事情吗？比如说想追没有追到的女孩，比如说那年没有好好认真的读书。如果你有什么样感觉自己让自己比较后悔的事情，也可以过来跟我说一说，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交流啊。同时也可以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中意他》。 半夜三更还在找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也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 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与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不化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大变化，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回家，怀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盼望。 来自梁咏琪的一首非常俏皮可爱的歌曲，叫做《中意他》。其实就像紫霞仙子说的，我的意中人他应该是踏着七彩祥云来接我的。我相信每个女孩子都希望有一个中意的人，然后为他生一个胖娃娃。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一首来自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大家喜欢这首歌吗？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嗯，可能因为周琳有一点点的怀旧吧。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电子风格、现代风格的音乐啊，但是我总免不了会去回忆一些这样经典的歌曲，来让自己放松，来沉浸在这种武侠的情节当中。那么一位叫做壳牌车友北京代理商的这位朋友啊，他在我们的点歌平台说要来一首凉凉，说来就来啊，这首凉凉来送给这位叫做壳牌车友北京代理商的朋友，送给你。 恍然如梦，许多年风

是用什么言语，只会思念你。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会不经意就叹息。 非常好听的一首《爱情》，来自莫文蔚。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玲。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莫文蔚现场版的弹奏这首歌啊。他在唱现场版的时候在开唱前有一段跪在地上弹奏古筝前奏的一段这样的一个表演。当时我简直是惊呆了，那么的性感，那么的美丽，而且弹的简直是怎么说呢，应该是超过了古筝的八级吧。我当时就想，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子，这么的有才，会好几国的语言，而且所有的乐器她好像都会耶。真的是很喜欢莫文蔚，她真的算是我的女神。继续来听到的是陶喆的《苏三说》。 苏三在那命运的台前面，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夜间拔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你是否也像我，也动摇过几遍？爱只是个错觉。 首古风与现代混搭的歌曲啊，叫做《苏三说》。那么呢，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新闻啊，何洁和贺子铭的这个离婚风波是闹得沸沸扬扬。且不谈明星的私生活，那仅说这个何洁的在音乐上的这个造诣呢，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她的声音还是很有辨识度。包括从这个超级女声出来以后呢，也出了一些不少新的作品，但是我印象中最深的还是她一首歌叫做《你是我的风景》。来，这首歌可能听过的人并不多，但是我想送给大家听一听。来，这首是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 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去，匆匆忙忙地在星辰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忙忙撞撞看见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在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一寸透明。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其实赵传的歌曲吧，一直都是那种励志的感觉，比如说我是一只小小鸟，他主张的应该就是那种虽然自己的能力很小，但是我有梦想，我会努力，那么最终也应该会达到自己最终想要的目标。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 他们猜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旅行了才会晓得怀念，就让我记起你的脸，那主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有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已失去时间，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 来自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胡彦斌的《Waiting for You》。当然也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59， 我和貂蝉在仙偷客栈等你哦。 色的无限伴着音乐，baby 你的眼睛是一弯 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Waiting for you.